再多风雨，我用壮志雄心勇敢面对，不会逃避。 Go Go Go 秀出新的自己，我拿出一颗炙热的心，梦一天一点一滴在我心头累积，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，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音乐总是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音乐世界，我是吴兆涛。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他们会怎样开始寒暄呢？此刻我想问候在午夜里偶然相遇的你，想来想去，我决定用这首歌。 温柔的世界抚平我们的亏欠，过几天过几年伤会好一点。事情有没有变？还记得我们从前笑得那么甜 ，Baby， 我想起你，你有了他，是否依然为了爱变得很傻？我想。

现在这进度得做到明天早上了，我就让同事先回去睡觉了，然后一会儿他们再来替我。别说，真有点困。 想起那些蜷缩在电梯间、出租车的后座上，或者是超市柜台旁的朋友。一个人睡，是因为还要工作。对了，他们没有睡，他们在听夜歌，对吗？那好，问候一下，我是五洲彤。你可以把我当作是午夜的 DJ， 也可以把我当作是你在午夜里的一个玩伴。来听这首夜歌， 玩伴。 夜孤舟飘在海的正中央，两只燕儿迷路天边各一方，时间一天一天在向前，从来不停歇，能活着不知到底为什么，许个心祈祷明天，盼望着理想实现，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，等待未来，等永远，把世界和你一起变小，装口袋。让我们一起去远行，从海角天涯 记起你的脸，那句